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3集，四神之战三。白坨坨也是一愣，看着白玉堂淡定地朝自己走过来，再看他刀尖碰到地面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狭长的霜冻痕迹。老头一躬身，脚边的寒霜开始加速往两边扩散。 小鬼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小心被冻住。 只是白头陀的话没说完，白玉堂已经一脚踩上了那层霜冻。五爷雪白的靴子一脚踏上霜冻表面的时候，那一层冰霜忽然发出了咔啦咔啦的碎裂声，随后霜冻表面出现了一个一个圆形的类似蜘蛛网一样的裂纹图案。白坨坨微一皱眉，惊讶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与此同时，在那些圆形裂纹的中心突然冒出了尖锐的冰锥，原本那层霜冻变成了冰层，并且开始不安分地急速扩散起伏。四周围寒气四溢，风中有了雪的味道。天尊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在睁开的时候，一头银丝随着夜风一扬之后垂落，随后静止不动。歌清微微张了张嘴，此时万籁俱寂，四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夜晚的风也停止了。他下意识地扬起脸，伸手，一片完整的六芒星形冰晶落到了手中。歌清低头看着那枚冰晶在手中融化，再抬头，漫天大雪。白坨坨下意识地就往后退，但是退了几步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低头一看，只见自己的鞋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，惊得他赶紧后撤，但是冰层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他的速度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冷，白坨坨只觉得自己的五感都被冻得麻木了一般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寒意并非是刺骨的，而是无声无息地吞噬着他的感官。贺青嘴都合不上了，此时的感觉和天尊收拾周藏海那时候的一模一样。天尊站在越来越冷的城头，扬起脸看着天空飘落的白色雪花，微微眯起眼睛。 我家玉堂的火焰是白色的。 贺青猛地回过神来，低头一看，就见城门口此时雪白一片，白色的霜冻和白色的大雪中，白玉堂手持银白色的长刀，对面是被冻得满身冰渣的白头陀。白坨坨此时嘴都冻青了，骇然地看着眼前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。此时他明白自己大概想错了，要将眼前这个年轻人冻起来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前方这个一身纯白的年轻人就是冰雪。白玉堂刀尖微微一转，一个气势，垂落的雪花就是一掷。白坨坨先发制人，一遇内劲猛踩一脚，脚边的冰层裂开，他身上的霜冻也洒落一地。老头双手握着镰刀朝着白玉堂就猛冲过来。五爷云中刀猛地划过地面，发出了尖锐如同龙吟的响声，同时天空中平稳的白雪突然狂乱，随着刀锋的带动，纷乱的雪花瞬间聚拢，白色的雪花形成雪柱，随着刀势直冲云霄。葛青禁不住往前倾，握着刀的手也是不受控制的抖动，有些激动地看天尊。 啊，龙影刀？ 没错，龙影刀，天下第一刀。 远处几处城墙上，众人就听到北城门外惊天动地的响动，一起转眼望去，就见白色的冰雪直冲天际。 爹爹，那是什么？ 小四子指着北边问公孙，公孙自然是说不上来。 好久没有看到过了，天尊的成名之作。 龙影刀？ 我尼玛！ 小梁子蹦起老高，公孙帮着林业火敲他脑袋。 不准说脏话。 赵普也忍不住笑了，看着一直飞扬到他这边的雪花。 白老五乱高调啊。 而同时，对面的金头陀一脚踢飞着那根弯掉的铁棍，抱住身旁一棵参天高树怒吼一声。众人就听到林中飞鸟惊起，树影乱晃之际，那金头陀已经将巨树举过头顶，转得呼呼直响。 嚯，还有把子力气啊。 金头陀将巨木转起来之后，运足内劲猛地砸向赵普，同时一跃而起，从身背后抽出了一把粗短的铜剪，跟在树后砸过来。再看赵普，九王爷拉开架势，猛地一刀将新亭侯半把刀身都插进了地里。龙桥广和欧阳少征一扬眉， 那着 啊。 随着赵普的动作，就见九王爷突然往前一冲，反手一握刀柄。 啊，好快。 小梁子一蹦，就见星庭侯在地底飞速被抽出，巨大的冲力带出飞沙走石的同时，那棵需要两个人合抱那么粗的巨树已经被斩马刀拦腰砍断。星庭侯像切豆腐一样砍断了那棵树之后却没停下，内劲随着刀锋一直往上，整把巨大的斩马刀飞上半空，几乎垂直于赵普头顶的时候，赵普左手微微一松，右手往上一把握住刀柄，双手合握刀锋一正。 哇， 小四子张着嘴就是一捧脸，公孙爷傻愣愣直着眼说不上话来。 这种一刀震乾坤的气势，果然赵普不二的时候甩得飞下来啊。 想到这里，公孙赶忙晃头，将奇怪的想法撵出去。金头陀眼看着树被一砍为二，这其实是他早就料到的，他等的就是这个一刀下去再举刀的瞬间来给赵普致命一击。然而遮挡着赵普视线的树木同时也遮挡着他的视线，当树干从中间分开，眼前的景象清晰的时候，金头陀看到的并不是换招再次举刀蓄力的赵普，而是双手握刀早已运足了内劲的修罗。金头陀一眼看出不好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赵普双臂运足十成内力，一刀挥下，刀锋斩魂劈破的势，以及巨大内力撞击地面产生的炸裂声，如同冤魂哭吼一般，紧随而来的是地面割裂的巨响声，连绵不绝。星庭后的刀锋砍出的是一条巨大裂缝，裂纹以一种无法阻挡的气势和速度将地面撕裂，所经之处无论山石树木全部被一分为二，整个西城门外地动山摇，惊鸟群起，林间兽走兽如临末日，四散奔逃。 这是什么功夫啊？ 小梁子傻站在墙头自言自语。黑水婆婆伸手轻轻拍了拍她脑瓜。 修罗斩，百年前妖长天就是用这一刀砍开了号称坚不可摧的大唐西南边关。 南城门外，红头陀双手交握，一把拽下双袖的袖笼，就见他两手的小臂上装了十来个袖箭的箭筒。邹良微微皱眉，这机关看着有些歹毒。红头陀二话不说，身体突然一缩，随后弹起老高。原本以为他要对着林业火射出暗器，谁知道他突然一抬手，袖箭筒上射出了一根细丝，带着铁球的细铁丝绕过树杈。红头陀随着铁丝的拽力突然在空中一变方向，随着铁丝的晃动绕着林业火盘旋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他举起双手，就听嗖嗖的破风声凌乱，他袖箭中射出的都不是袖箭，而是细如袖针的剧毒暗器。邹良眼色就是一寒， 果然歹毒。 再看火凤，只见他站在原地也不躲闪，红衣飞舞，几乎已经看不到人影，只看到两边飞起的红色衣袂仿佛成了一只展翅的火凤。邹良看了看周围，无风掌形成的诡异内力将空中的毒针都改变了方向，随着剑锋漫天飞舞。 而凌乱的风雨内劲的撞击在四周围的城墙上形成了某种回响，这动静仿佛是数千高僧齐诵梵音的声音，震慑人心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界之界吗？ 我佛慈悲，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。 无沙大师轻竖丹掌口诵佛语，邹良也是第一次看到无风掌的内力和剑术结合到一起使用。无论红头陀射出多少暗器，加上飞沙走石，连同风中的飞虫，全部被灵焰火的内力聚集到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圆球。有毒的暗器都顺着那个圆盘旋飞舞，根本伤害不到任何人。红头陀将所有的暗器全部射尽，再无暗器可用的时候，就见林焰火猛地一收势，破天剑背于身后，单手往前一伸，瞬息间所有的暗器聚拢到一起，形成了一个不停旋转的铁球，在林焰火手掌上方快速打着转。而刚才被裹挟于内力中漫天飞舞的碎石落叶全部无声无息地落地，飞虫也是打了几个转之后飞走了。邹良感受到四周围的气息因为无风掌的内力而发生了改变，那么一瞬间耳朵有一种空空的感觉，听什么都有点重音。红头陀挂在枝头，瞠目结舌看着林业火手中还在不断转动的暗气球。邹良看了看身边慈眉善目的无沙大师，暗自感慨大和尚的功夫是锁住世间诸恶的玄妙内力。林焰火一收手掌，那个圆球瞬间收缩，随后就见火凤抬手猛地往空中一抛，众人下意识的一抬头，就见那个急速收缩的球被扔上了天顶之后瞬间炸开，粉身碎骨的暗器变成了晶莹的粉末，落下的同时燃烧，无数稍纵即逝的火焰在空中形成了一片漂浮燃尽的火云，展开之势就像是一闪而逝的繁花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